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，享受现在，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， 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，

起来，

Thank you. 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爱是未来的你，为了一颗柔软的心，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， 消失 的爱是未来的你，我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，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 ，Oh no， yeah yeah， 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忘了。

珍宝，好像别人一次看不到。一百个男人回头就是九票，心机大的头发跟他的外表，真是对不起，我会投下反对那一票。男人别想要，我要爱他到老，我要疼他每一秒、啊啊啊、他最好我最了，天下的小姐都别闹，他自信是珍宝，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、啊哦、他最好我最了，其他的男人别想要，我要爱他到老，我要疼他宝，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。耶耶， 我要爱他到老， 我要等他每一秒。他最好，就别闹。 他是稀世珍宝， 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。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，此刻就让音乐做主，导演那些完美故事。现在是下午2点，我是潘玮柏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， 引领。